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三章，被多洛雷斯关禁闭，第五十四集。 哈利想起了他到校那天晚上看见的那些不吉利的带翅膀的怪马，想起卢娜当时说他也能看见他们，他的心微微往下一沉，难道他在说谎？可是没等哈利进一步深想这个问题，厄尼麦克米兰走到了他的面前。 我希望你知道，波特， 他用响亮的传得很远的声音说道， 并不是只有怪人才支持你，我个人100%的相信你，我们全家始终坚决拥护邓布利多，我也是这样。 哦，非常感谢厄尼， 哈利说，他很吃惊，同时也很高兴。厄尼这么做也许有点哗众取宠，但是以哈利当时的心情，能够得到一个耳朵上没挂胡萝卜的人投来的信任的一票，他真是由衷的感激。厄尼的话无疑使拉文德布朗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，当哈利转身跟罗恩和赫敏说话时，他瞥见了西莫的表情，看上去又困惑又不服气。不出大家所料，斯普劳特教授一上课就向他们强调 OWL 的重要性，哈利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别再谈这件事了。每当他想起有那么多家庭作业要做，就感到焦躁不安，心里一阵阵发紧。下课时，斯普劳特教授又布置他们写一篇论文，哈利的这种感觉顿时变得更强烈了。格兰芬多的同学们一个个精疲力竭，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火龙粪味，这是斯普劳特教授最喜欢的一种肥料。排着队返回城堡，谁也没有心思多说话。这又是特别累人的一天。哈利饿坏了，5点钟他还要到乌姆里奇那里去关第一次禁闭。他来不及把书包送到格兰芬多塔楼，就直接赶去吃晚饭，这样可以匆匆忙忙吃点东西，再去面对乌姆里奇为他准备的不知什么差事。然而，他刚来到礼堂门口，就听见一个愤怒的声音高喊道， 喂，波特， 又怎么了？ 他疲惫地嘀咕道，一转身看见了安吉丽娜·约翰逊，看他那样子好像马上就要大发雷霆了。 我来告诉你又怎么了， 他说，几步冲到他面前，用手指使劲戳着哈利的胸口。 你怎么在星期五下午5点钟给自己弄了个关禁闭？ 什么？ 哈利说， 啊，对了，选拔守门员， 这会儿倒想起来了， 安吉丽娜吼叫着说， 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希望全队球员都参加选拔，找到一个能跟每个队员都配合默契的人吗？我不是告诉过你，我已经特地定好了魁地奇球场吗？现在你又决定不去参加了。 我没有决定不去参加， 哈利说，觉得被这些不公平的话刺伤了。 是那个叫乌姆里奇的女人发我关禁闭，就因为我跟她说了关于神秘人的实话。 好吧，你可以直接去找他，请他星期五放你一马， 安吉丽娜情绪激动地说， 我不管你怎么做，如果你愿意，不妨告诉他神秘人是你凭空想象出来的，只要保证你能够到场就行。 他气势汹汹地走了。 你们知道吗？ 罗恩和赫敏走进礼堂时，哈利对他们说， 我想我们最好去找普德米尔联队核实一下，奥利弗伍德是不是在训练期间不幸去世了，因为他的灵魂好像附在安吉丽娜身上了。 你认为乌姆里奇有多少可能会在星期五放你一马呢？ 他们在格兰芬多的桌旁坐下来时，罗恩怀疑地说， 一点也没有， 哈利郁闷地说，一边把小羊排倒进自己的盘子里吃了起来。 不过最好还是试一试，对吗？我可以提出增加2次关禁闭什么的。 他咽下一大口土豆，接着说道， 希望他今天晚上别把我留得太晚。你们知道吗，我们要写3篇论文，给麦格练习消失咒，给弗利维设计一个破解咒，把护树罗锅的草图画完，还要开始给特里劳尼写那无聊的做梦日记。 罗恩叹了口气，不知为什么抬头扫了一眼天花板， 而且看样子天要下雨了。 那跟我们的家庭作业有什么关系吗？ 赫敏扬起眉毛问。 没什么， 罗恩赶紧说道， 耳朵变得通红。五点差五分的时候，哈利告别了他们俩，朝四楼乌姆里奇的办公室走去。他敲了敲门，只听一个甜得发腻的声音喊道： 进来。 哈利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四下张望。前面三位主人住在这里的时候，哈利曾经很熟悉这间办公室。在吉德罗·洛哈特居住的那些日子，墙上到处贴着他本人笑容满面的照片。卢平住进来后，每次进来找他，都有可能见到某些非常有趣的黑魔法生物关在笼子里或水箱里。而冒牌的穆迪住在这里的时候，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器具和手工制品，用来探测别人的不轨行为和伪装。此刻，这个房间简直完全认不出来了。所有的东西上都盖着带花边的罩布和台布，还有几个插满干花的花瓶，每个都放在单独的小垫子上。一面墙上挂着一组装饰性的盘子，每个盘子上都有一只色彩鲜艳的小猫，各自脖子上戴着一个不同的蝴蝶结。这些东西太令人恶心了，哈利简直被吓住了，只顾呆呆地望着他们。这时，乌姆里奇教授又说话了： 晚上好，波特先生。 哈利吓得急忙回过头来，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他，因为他穿着一件艳俗的印花长袍，颜色同他身后书桌上的桌布融在一起，简直分不出来。 晚上好，乌姆里奇教授。 哈利不自然地说。 好吧，坐下吧。 他说，指着一张垂着花边的小桌子，他已经在旁边放了一把植被椅，桌上有一张空白的羊皮纸，显然是为哈利准备的。哈利没有动弹，说道： 乌姆里奇教授，在我们开始前，我想请求你一件事。 那双向外突出的眼睛眯了起来。 哦，什么？ 是这样，我是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队员，我应该在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参加新守门员的选拔。我不知道那天晚上能不能不来关禁闭，另外找一个晚上再补上。 他不等把话说完，心里就知道不会有用的。 不行， 乌姆里奇说，咧开大嘴笑得那么肉麻，好像刚吞下了一只特别美味多汁的苍蝇。 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对你散布邪恶、卑鄙、哗众取宠的谎言的惩罚，波特先生。惩罚当然不能为满足有过失者的方便而随意调整，不行，明天、后天还有星期五，你都必须在下午五点钟到这里来，按计划关禁闭。我认为你错过一些你特别喜欢的活动，这其实倒是一件好事，它应该能强化我打算给你的教训。 哈利感到血一下子冲上了脑袋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听他的意思，他是散布了邪恶、卑鄙、哗众取宠的谎言。他微微偏着脑袋注视着哈利，脸上仍然挂着肉麻的微笑，似乎很清楚哈利心里在想什么，正等着看他会不会再次发作大喊大叫。哈利费了很大的努力转开目光不去看他，把书包扔在那把植被椅旁边坐了下来。 不错， 乌姆里奇娇滴滴地说， 我们已经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要为我写几个句子，波特先生。不是用你的羽毛笔。 看见哈利弯腰去打开书包，他赶紧补充道， 你要用的是我的一支很不同寻常的笔，给。 他递给哈利一支细细长长、笔尖特别尖利的黑色羽毛笔。 我要你写，我不可以说谎。 他语调轻柔地对哈利说。 写多少遍？ 哈利问，也做出一副值得称赞的彬彬有礼的样子。 一直写到这句话刻在你心里。 乌姆里奇嗲声嗲气地说。 开始写吧。 他走到自己的书桌旁坐了下来，埋头对付一堆羊皮纸，看样子像是一批等待批改的论文。哈利举起尖利的黑色羽毛笔，这才发现缺少了什么。 你没有给我墨水， 他说。 你不需要墨水的， 乌姆里奇教授说，声音里带着一点浅浅的笑意。哈利把羽毛笔的笔尖落在纸上，写道： 我不可以说谎。 他疼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出现在羊皮纸上的字看上去是用鲜红的墨水写成的，与此同时，这行字出现在了哈利右手的手背上，而且深深陷进了皮肉里，像是用解剖刀刻上去的一样。然而就在他眼睁睁地瞪着这些红艳艳的伤口时，皮肤又愈合了，刚才有字的地方只比以前稍微红了一点，但摸上去很光滑。哈利扭头去看乌姆里奇，他正注视着他，那张癞蛤蟆似的阔嘴咧成了一个微笑。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 哈利轻声说。他低头望着羊皮纸，再一次把笔尖落在上面，写下： 我不可以说谎。 他又一次感到手背上烧灼般的疼痛，那些字又一次刻进他的皮肤，几秒钟后，伤口又一次愈合了。就这样，哈利一遍又一遍地把这行字写在羊皮纸上。他很快就发现，他用的不是墨水，而是他自己的鲜血。一遍又一遍地，这些字刻进了他的手背，然后愈合。然后，当他再把笔尖落在羊皮纸上时，这些字又会再一次出现。乌姆里奇办公室的窗外，夜幕渐渐降临了，哈利没有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停止，他甚至没有看看表上几点钟了。他知道乌姆里奇在注视他，看他有没有服软的迹象，他不想显露出一丝一毫的软弱，即使他要在这里坐一整夜，用这支羽毛笔把自己的手深深地割开。 过来。 过了似乎好几个小时之后，乌姆里奇说道。哈利站了起来，他的手火辣辣的疼。他低头一看，发现伤口虽然愈合了，但那里的皮肤红红的，露着嫩肉。 手？ 乌姆里奇说。哈利把手伸了出去，他把它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当他用肥厚短粗、带着一大堆丑陋的老式戒指的手指触摸哈利的手时，哈利拼命克制住一阵战栗。 看来我还没有给你留下一个深刻的烙印。 他笑容可掬地说。 没关系，我们明天晚上还得再试一试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走了。 哈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。学校里几乎空无一人，时间肯定已经过了半夜。他慢慢地走过走廊，当他拐了个弯，确信乌姆里奇不会听见时，便撒腿跑了起来。他没有时间练习消失咒，做梦日记里一个梦也没有记，护树罗锅的草图还没有画完，那么多篇论文一篇也没有写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没吃早饭，匆匆忙忙地编了两个梦，草草写下来，准备拿到上午第一节的占卜课上交差。他吃惊地发现罗恩衣冠不整，蓬头垢面，也在临时抱佛脚。 你昨天晚上怎么没做呢？ 哈利问道。罗恩漫无目的地在公共休息室里东张西望，寻找灵感。昨夜哈利回到宿舍时，罗恩已经沉沉地睡着了。听了哈利的问话，他嘀咕了一句，像是 干别的事情了， 然后埋头在羊皮纸上划拉了几行字。 这肯定能对付了， 他啪地合上日记本说道。 我说我梦见自己在买一双新鞋，这下子他总编排不出离奇的算命鬼话了吧。 他们一起匆匆赶往北塔楼。